大家好，今日星期五晚啦，又系奇异档案嘅直播时间啦。咁咧就系有我潘发光啦，系同大家拆解啲奇异档案啦。咁仲有啲咩人喺度咧？见到啦，系嘛 ？Hello， 我系 Jasmine， 靓仔靓女嘅，系啦。咁啊，系啦，自我介绍先啦，系 系 啦。咁你再介绍嘅话，我未同你，我未开始介绍你。 介绍咯， 我就系 Jasmine， 系啦，咁同大家介绍下啦，系啦，镜头嗰度系， 我知 啦 ，OK， 咁咧就咁中间嗰位哥哥仔咧就系今日嘅嘉宾嚟啊，系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威儿啊， 系啊，系好有威儿嘅，系啦，咁你头先你用英文介绍咗系嘛？ 系 咁有时咧啲人咧都叫你系 即食面 系啦。咁 或者有啲人都叫我莹莹，咁其实都系叫我咧。 莹莹都靓嘅个名，不过就即食面咧就比较好记啲咯。 系就会真系上脑。 我都惯你叫我即食面多啲，所以我而家都系即系加埋即食面咁样 ，OK 啦，惯咗。 嗯，系啦，咁样咧就我哋想问下嘉宾威儿先啦。威儿，你本身系都是从事一下啲娱乐事业嘅行业啊？ 系啊，因为我自己就本身嗱喺香港就会喺即系有线嗰边就广播啦，做主持嘅，跟住有时就都会多数系足球嘅嘢啦。但系自己大陆嗰方面就会自己开个娱乐公司嘅，咁就会包一啲综艺节目啦，同埋演唱会嚟做咯。 系啊。咦，我有機會睇下， 犀利噶！ 我都唱歌噶喎 ，我嚟緊嗰場係八月喺搞張學友咯。 好，我可唔可以喺幕後俾手插鼓掌啊？咁啊，好啦，咁樣咧嗱，咁啊即食面咧，即食面啊呢個名就真係令人都 有啲下想， 有啲嘢， 有啲咩下想啊？ 有啲想食面咯，好餓咯， 好食咯，正咯， 好食嘅見到。几面嗰啲啦，咁啊即食面其实你系做紧咩啊？ 其实我自己都系有做主持啦，咁啊都系有喺第二啲平台网台度广播啊，咁有时咧就讲下马啊咁样咯，咁同埋另外有时会做下司仪啊，有啲都系节目嘅主持，同埋拍下广告啊，有啲短片啊等等嘅。 哇，我都好多嘢做喎， 系啦， 相对嚟讲我少啲嘢做啊。你有咩 job 俾我做啊？嗱，咁样咧就系啦，咁啊即食面。其实咧就系今晚嘅嘉宾主持啦，系啦，系啊，咁佢就今日系我 partner 嚟噶，系啊，唔系嘉宾嚟噶吓，系啦，嘉宾系阿威儿啊 ，OK， 受宠若惊， 咁啊， 贵宾啊， 系啊，你叫佢坐中间啲啦，系咪先？系嘛，我哋都半碟嚟啊嘛，我哋两个， 唔系啱嘅，我比较大份主菜啊， 系啊，主菜咧就系即系填得饱啊， 大份啲咯， 好啦，咁嗱，咁啦。系嘛，就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呢个系要拆解一啲奇异嘅档案，奇异个奇字咧就系灵异，即系鬼咁解嘅吓。喺南方人嚟讲系叫鬼啊。系啦，咁哇诡异咧，真系变咗 系 即系嗰个鬼啊。 第二度 系啦，咁样都要讲下呢啲嘢啦。唔讲呢啲嘢，点样收科咧？系嘛， 系 嘛。咦，你都好似系咪有啲咩经历咁样要讲下咁啊？ 系啊，因为其实咧，我以前我系住九龙城寨嘅，咁即系 城寨出嚟嘅， 系啊，城寨出嚟嘅，城寨出嚟。但系即系九龙城寨公园个头，因为可能即系当然我唔系话未拆嗰时啦，即拆咗之后咁佢而家变咗公园嗰时嘅。咁我自己屋企咧，旧屋企咧，直情咧就系即系因为其实即系好多人都话住九龙城嗰头附近啫，但我直情唔系嘅，我屋企嗰个路。台咧望落去咧，就会系九龙城寨其中一个公园咯。即其实我系直情黐住个公园嘅同一条街嚟嘅。 哦，系咪 即系商场隔篱嗰栋咯？ 啊，系咪以前嗰啲唐楼嗰啲噶？ 系啊，唐楼啊，系啊，系啊。 好，咁啊，就系啱啱一条马路仔对面嗰度就系公园嗰度咁啊。 我直情冇个马路啊，望落去就系公园噶啦。我望落去就系公园，直情系因为嗰度个公园就黐住个广场嘅，个广场隔篱就系我栋楼啦。 大家都知边度啦， 系啊， 可以喺嗰度等我。 系啊，嗰度旧屋嚟嘅。 系啊， 而家上去仲恐怖，而家上去 出世 啦。系啊，嗰度就都即系其实细细个都会，即系由细到大都会，可能因为 即係我又唔算話、即係我即係前有睇先形容高齡，我自己又唔算係高齡，因為我係間唔中嘅啫。 即係都好後生啊，即係唔係好高。 唔係啊，唔係高，唔係嗰高齡。 係啦，咁係間唔中突然間會突然間高起上嚟咧，高齡。 係啊，即係譬如有時。会即系我都唔识形容，就系譬如咧，因为好多时咁，你会有时望住个公园啊，即系好似我，譬如有啲我妈妈晒衫咁，即系我会喺个露台度去晾衫。 你嗰时小朋友嚟嘅， 小朋友 几多岁到啊？ 十。靚歲啦， 即係小朋友通常咪睇到多啲呢啲， 唔係啊，因為我即係我記得咧，即係我有睇個師傅節目，都話呢樣嘢係會有少少遺傳的， 有啊，有做功課有睇 喎，一齊睇嘅， 有即係啊，所以咧就會即係跟住有時我都聽我媽講過，譬如即係都譬如佢晾緊衫咁樣啦，咁因為 Exidy 下面就係一個遊樂場，遊樂場咁佢叫做一個公園，就有啲千秋啊，或者有啲即係氹氹轉啊咁樣嗰啲嘅。咁佢有一晚咧，佢突然間就即係嗰時我都記得應該凌晨兩三點，因為本人成家都比較夜瞓嘅， 嗰陣時 十零歲都咁。 你細個嗰陣時應該啲個社會都啲人早瞓啲嘅喎。 我十零歲咯，我而家 好啱嘅啫，你一路去 咁代，但系因为我哋有啲误解，佢话佢高龄啊嘛， 咁就咁我就会自己，咁我嗰次就咁啊，都系咁啊，听突然间咧，妈咪就会话，即系晒完衫入嚟啦，跟住就喺度话，哇！都两三点噶啦，有冇搞错啊？咁多小朋友喺度玩嘅个公园，系啊，跟住之后咧，嗰下咧，直情咧，因为嗰下你会想象究竟。几多点咧？呢、這个时间，跟住望一望钟，两三点喎。 嗰阵时已经好夜。 系咯，跟住已经好夜噶咯。咁跟住你就会，同埋咧，当然你会系见，即系你会，因为望到公园啊嘛。咁跟住之后，你就会啊上去睇啦。系啦，但系咧，你去到跟住你行翻去望咧，又冇人噶。 点样咩意思先？嗱，点解会突然间嗰个位置有啲问题啦？仲好多人嘅，点样冇？ 唔系啊，唔系即系话即系会你正常嘅话，你望落即系有声嘅有人嘅。 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最惨就系望咧，本身你话去行入嚟我间房，即系行入嚟我哋讲完之后啦，咁啊当然我出过嚟睇啦，出过嚟睇冇人噶。系啊，即系你冇一声走晒唔通？ 听到啲小朋友， 好多小朋友嗰啲， 系啊， 即系好似喺游乐场玩嘅， 系啊，所以咧，即系仲要，其实嗰啲声就唔止系一把咯，系、都会系话，即系成班小朋友喺度玩紧，跟住其实就会见，即系嗰下咧，即系其实你系会，当你喺九龙城寨啊，你因为成日都系望住嗰个，我直情望咗公园嘅啫，你个平台，咁所以都会 好清楚啦，成日 好清楚 啊，嗰度噶啦。 但会唔会有机会，其实啲声喺第二度传出嚟，你哋以为系公园度玩紧嘅声咧？ 嗱，如果咧，我讲先啦，系嘛？ 系， 我觉得咧，应该照道理，佢都大个仔噶，当时都已经十几岁，照道理应该分到啲声系点样传 翻。唔系，其实就算唔系个游乐场，夜晚两三点踢到一班小朋友嘻嘻哈哈咁样，你都 就系真系小朋友好寒噶，即系你讲话大人嗰啲嘈嗰啲声就都冇咁样，小朋友嗰啲哇，真系心嚟嚟。 系啊，即系所以你话，因为其实嗱，一系咧，你话嗰啲声，一系就系一间小学，一系就系公园，就系间小学就全部熄晒灯，咁 小学 系啊， 夜晚黑好恐怖。 系啊，我直情我就系会唔系另外一半就系望住嗰间小学，就系望住啲课室啊，咁样熄晒灯，所以就哇，你即系就算我唔喺游乐场都好，我唔想搵佢哋出嚟咯，我只听到啲声都寒啦。你咪仲攞望远镜？ 你觉得啲咩啊？咩啊？有咩感觉啊？听到嗰刻，其实你惊唔惊？ 咩啊？其实真系咁嗰个系惊啦，即系当然我细个你除咗嗰啲飞机声之外，嗱朝头早有飞机声，夜晚细路声，我话你真唔惊啊？ 其实都当时你话你讲话唔想揾到啫，但系其实你都有好奇都望 啊，系啊，望一望究竟系点样咯？ 咁但望完之后就真系。 所以我就覺得 中學 係啊，望完之後你望唔到先驚啊，原來係啊，所以即係當然另外就會即係除咗呢樣啦，咁我都即係。我另外啦，即系我听我妈妈，佢哋都系真系住呢个九龙城寨啊，直情系未拆嗰时嗰啲咧。即系有一晚咧，因为附近都真系好多呢啲嘢。当然有个咩好为人熟悉嘅，就系一个咩鬼妈妈就煮饭食咁样嗰个咧古仔咧。 系啊咩？有呢啲嘢我做咁 耐，系啊， 未听过，你可唔可以讲嚟听啊？ 呢个系一个即系城寨几出名，上网都揾到好多唔同嘅，就系即系当年嘅警察咧，系有写呢个口供啊。 精通呢啲嘢噶，即系咧咁就系当年啦，咁佢就即系入边佢有唔同嘅工场啦，咁佢就去个应该系大概1880年代初咁样，即系嗰个年代啦，咁佢就会就会有个突然间咧就会好多，当然嗰时嗰啲楼咪密质质啦，逼逼麻麻咁样，逼麻麻咁样嘅，跟住咧咁就起初咧突然间有栋楼有个单位啦，就传出一阵恶臭，就恶臭就系一个当然即系啲人系觉得，诶可能系附近啱啱间鱼蛋工厂嗰啲臭味啫，咁但系当有一日当越嚟越臭顶唔顺嘅时候，啲人报警。跟住當然報完警之後，警察就會上去啦。咁點解一上到一聞到嗰陣惡臭呢，已經好肯定係種屍臭嚟啦。跟住好啦，咁就敲門啦。咁敲門之後呢，就有個小朋友開門。有個小朋友開門。我係一個正常嘅小朋友嚟嘅， 但同啲屍臭一齊。 據報道，據報道，跟住之後好啦， 個小朋友即係佢做 一個五歲 嘅自己煎魚蛋嘅喺間屋入邊。 哦，個魚蛋個工場係附近啫，啲人初頭以為嗰個魚蛋工場，咁但係突然間呢陣味突然間喺呢間屋 即係已經係去咗第二個。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之後咧，咁就真係問妹妹啊，即係屋企有冇大人喺度啊？咁樣跟住之後佢就我叔叔啊，我媽媽就唔舒服，而家就。摊咗喺度，咁就跟住之后就有个姐姐咯，咁、那个姐姐好似系都系大少少啦，六七岁到咁样嘅，跟住警察，咁你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入嚟睇下？跟住个妹妹就哦好啊，冇问题，跟住入到去啦，咁佢咧就见到一个即系啱啱煲起嘅一个腊肠嘅煲仔饭，系啦，煲起嘅一个腊肠嘅煲仔饭啦。咁但系咧，跟住之后咧，喺度行入去嘅时候咧，当佢就因为你会沿住嗰啲臭味去行去揾噶嘛，因为间个臭味的而且确喺间屋入边传入嚟。跟住喺度揾嘅时候咧，竟然喺间房入边咧就揾咗一条差唔多已经系一个月嘅，即系之后验翻就系一个月到嘅尸体喺度咯。嗰、那个就系佢妈妈咯。 吓、 系啊，咁但系嗰两姐妹就系话，其实系根本嗰煲仔饭系即系啲亲人系觉得系佢两个唔会煮得到出嚟、 啊， 而佢两个系话妈妈煮俾佢嗰煲煲仔饭。 好恐怖啊！即系、好惊啊！ 系啊，呢个系一个工程仔，嗰时咧系有卖呢个报道啊，各样嘢嘅一个古仔咧，到而家根本系即系佢咪唔觉得，因为呢班人咧系唔会有亲戚嗰啲，因为最后尾啲你话可能亲戚嘅啫，但系两姐妹后尾差人系去咗。接咗佢哋去孤儿院咁多年，之后都冇咩亲戚啊，冇人去嚟探过佢哋，即系佢哋 系，即系个人去咗，但系仲有个灵魂喺度煮嘢俾佢食臭佢哋。 其实有好多灵异故事里面咧，都有呢、這个。嘢發生，即係話好似有啲即係話去世咗嘅人咧，都惦念嘅親人咧，即係仲係依戀人間，佢仲、以為自己未去，仲要照顧，即係仲要，即係有咁嘅責任啊！即係佢仲係牽掛。 即係成日直到真係啲味勁到傳埋出去，先俾人發覺到呢一件事。 係啊，但係兩個即係其實兩個小朋友係完全係覺得重要，即係覺得啱啱入到去咧，即係嗰啲警察人員係有一兜新鮮嘅煲仔飯喺度咯，即係就唔。会系嗰两个小朋友最多，同埋亦都因为之后孤儿院啊各样嘢咧，即系佢哋嘅背景就系其实佢哋系偷渡嚟嘅，跟住之后咧个爸爸就冇理佢哋，咁就得佢哋一家三口就喺嗰度，所以就无亲无故。 即系呢个就 系 你讲。 阿妈系去世咗啊？ 系 系点样去世？自杀定咩意思？ 我嗰度冇写到讲咩啦，系啦，冇写，因为最主要系入到去咧，发现一条即系差唔多已经系一个月噶啦，已经系一个月。咁就算唔系觉得好有都咁，两个小妹妹究竟系边个照顾？一个月点样生存咧？啲人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疑问，而到而家都系仲未话，即系当然系冇人去解释到啊，或者任何嘢咯。即系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出名嘅。 那个古仔嘅咁盛传嘅当时嗰个背景个时间，系咪你？阿威爾，你住緊嗰個時間 就唔係啦。咁嗰段，因為嗰段時間就因為嗰係80年代初嘛，我就仲有好多年先出世。 即係你仲未出世， 好多年。 咁咪冇咁高齡 嘅喎。係咪？咁跟住之後，咁但係就嗰段時間就即係嗰段時間就附近我都聽我媽即係爸爸媽媽都係喺住城 寨。啲街坊啊，啲年長啲街坊會有冇都要有遇到？ 即係討論呢單嘢就會係因為我。最後，即係其實咧，我屋企人好少同我傾呢啲嘢，因為我有，因為我即 Sally 係有去，即係有時係見過一次太恐怖，即係見過自己就見過一次太，我自己覺得恐怖嘅經歷咯。 你哋听到阿威儿而家个头盘都咁精彩，其实讲真嗰句啊，你哋系咪想知道佢见到太恐怖系点样太恐怖？一直咁慢慢讲俾你听好嘛？而家已经系第一节完，转头翻嚟有第二 part， 转头见，好冇？